就是你现在说的很明显，而且我们不一样的，包括我们国家的那个政府官，这些都是。